好，欢迎到 Otta Channel， 我是末日 Kumi。 这里是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不同的集话题。我们的跌宿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 好了，各位继续听我来开场。今次是久违了的电影，都几耐没看电影了。这期今期讲的当然是现在最 hit 的元宇宙啦。Facebook 那边出了这么难行，其实我们动画界早八万年前就已经做过了这些东西啦。 等等，不好意思，元宇宙不知道是什么。 不紧要啦，那头是什么东西，很简单，你想知道什么元宇宙呢，你看了下大作战你就知道了。当然你看龙与再班都可以看了一点点的，不小心我做个名字出来，不紧要啦。那就我们今次讲的就是世田守到龙与再班公主。世田呢这方面就很收视的，他自从这个专业使用少女之后，每三年一轮，三年就我们讲完未来的未来啦，今次就轮到龙与再班公主啦。香港算上都挺快的了，日本好像半年前上， 七月 日本三个月前上，我们现在已经看得到了。但是个评价就某程度上我觉得还大镬过未来的未来，我个人感觉，因为我是那些比较在意剧情的人的。 就算我不在意个剧情我都觉得很大镬，不过以这个音乐来讲就非常之出色了。 即系之前我哋讲过一次啦，如果一套作品只剩翻演出可以讲嘅话咧，就代表其他嘢全部都系垃圾，即系冇错，扮机成功紧你。咁啊，而且仲要我对未来的未来嘅评价其实唔算差嘅，即系好多人都吐槽，我唔知系因为我掰咗嗰条大桥啊，所以比较接受到嗰啲缺陷啊，定系点咯？今次就佢嘅突出位我欣赏到嘅，但系可以完全掩盖咧，我觉得即系有啲难嘅。 已经唔系有啲烂了。 咁啊，但系啦，一开始个评价就相当地高嘅，其实唔知系佢哋饿戏饿咗好耐啊，定系点啦？据说日本上嗰阵时咧，优先场新番 light 啦。 个咩影展啊？ 啊，系影展啊，影展系完场咗之后，啲人起立拍手拍咗十四分钟。 冇可能拍到十四分钟嘅，手痛噶嘛。 啊，总之就系、是，即系我哋再重申一次啦，喺电影界其实系比较少见呢种咁嘅做法嘅。虽然它是一个影展，咁就同我哋入场睇有少少唔同嘅，但系相对于你睇，譬如话古典音乐啊、嗰啲演奏会啊嗰啲咧，完咗或者系中途弹完歌就已经可能会起立拍掌咧，电影界冇呢咁嘅规矩噶嘛，冇乜咁嘅规矩啦，要真系非常非常精彩先会咁样做噶嘛。咁如果用呢个基准嚟讲咧，呢套嘢就名不副实啦，好严重地名不副实。你话佢系咪差到话人见人踩、车见车撞咧？未到嘅。但是是不是去到这个地步呢，我就不是有些保留，是基本上是全盘否定的了。就 首先我理身一下，我都好大都是看了两次的。他一定是有出色的地方才可以令到我看到两次。不过我看完第二次之后我都是觉得算了，我不会入场看第三次的。 大家成日都讲功劳第二系阿细田同埋阿新海诚争噶嘛，即系但系呢个光环几令佢备受瞩目，咁啊好定唔好都会俾人放大咗咯。不过相对新海诚，我最终系睇晒所有作品，咁啊阿细田守我冇睇咁多嘅，我净系睇咗《夏大作战》，未来的未来睇咗两次半，跟住就系《龙与再班公主》啦，中间有啲嘢我冇睇到嘅，咁 我就唔好意思。呢套系第一套我睇细田守嘅， 系啦，所以自己自我申报完啦。咁啊，最终值唔值得入场呢？如果你叫我买飞入场睇咧，我会后悔。我老实，当然啦，我其实通常我都系唔使俾钱入场嘅，大家都知噶啦。咁你睇两次系一次 two D 一次 four D 啊？ 第一次睇系睇优先场嘅， 即系普通噶咯。 跟住就睇呢个 mix four D， 因为呢套我第一次睇完之后，我好想睇下，如果喺呢啲灯会震啊、会喷水嘅情况之下睇个体验会唔会好啲？因为佢画面效果同埋佢啲音乐都做得真系非常之唔错，所以我会想系深入去感受嗰种啊。 嗯。 而唔系话啊，我好中意套片，中意到我睇三四次，唔系嗰种中意，系我想去感受投入套嘢入边去享受一次，系呢一种睇咯。 啊，咁啊呢个差少少讲 4D 啦，无论系 MX4D 定系 4DX 啦都好啦，呢类配合埋体感嘅嘢咧，其实好双面人下嘅。惊乜嘢咧 ？Low Game Low Light Zero 嗰已经出现过咁嘅情况，个体感为咗刷存在感，喺拉屎高潮位感动到肥哩肥哩嗰阵时，佢喺度喐嚟喐去，非常破坏体验。所以尤其是有可能系呢类型嘅戏啊，我都系会睇翻普通版。但系先讲冇。好幸运地佢喐嗰部分就冇乜影响到。我不满嘅部分呢係包括埋佢个导演分镜所引致，所以我唔会怪罪落 4D 度。 你如果你真入场睇，你想睇 4D， 我觉得 OK 啊。但系如果呢套嘅，我觉得你应该睇嘅系 IMAX 版，因为 IMAX 版个音响会靓啲啊。我印象中就唔一定要 4D 噶啦。咁 佢呢套有 IMAX 版， 有呢套系细田守第一套有 IMAX 版嘅电影，佢之前个几套都冇嘅。 不过算啦，我唔会再入场噶啦。 最主要系提升嘅系音响嗰部分，多过你体感。 诶，音响嘅话，我买 OST 算啦。 因为体感部分咧，我觉得佢演出有两个用吓，个战斗嗰啲老啃啦，我实想有同冇，我谂又唔算系真系好大加分。比较大咧就系佢进入世嗰阵时咧，咪会成个向前倾嘅。 系啊。 嗰系有少少入咗个世界的感觉嘅， 系啦， 嗱唔讲 4D 啦，你就咁套睇系普通版本啦吓，几在乎屋企个音响同你电影嘅音响差几远咯，即系如果你有我呢啲木耳咪冇所谓咯，即系我听歌，首歌系好听，真系好听嘅，呢、这个事实直情系惊为天人，原来有个人一个我之前唔识嘅人唱歌系唱得咁好听，我相信我呢种嘅反应系主流嚟。 嗱，我事前唔知中村佳惠。 啊、你事前中到中村呢个人存在相对比较低啦，不过如果你有兴趣嘅，你可以入去睇下啦。佢专门可以听佢嘅歌都 OK， 有嘅人咁样讲啦，咁我又唔系特别中意听歌去到咁嘅地步嘅。 最起码我睇完之后，我即刻上 iTunes 嗰度揾咗佢嗰个 OST， 买咗佢个最重要嗰四首歌。 类似嘅做法，我就喺你编本入边出现过、那个 ending， 我系几中意嘅，系好中意首歌。咁啊，翻咗去我就买咗我人生第一首喺 iTunes 上面买嘅歌。 其实要找他的歌 YouTube 都有很多，讲真 的。那我不是纯粹想听，我是想拥有的嘛。 OK。 啊，那么回来啦，那个故事其实先讲你睇住啦，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电影一定系叻他啦，咁前面出咗咁多就系为咗大家唔听叻他嘅情况之后可以听到少少嘢咁样。咁啊，后边就开始系会叻他啦，咁如果未睇而有 care 叻他的话，咁我哋就自己逃生啦。咁虽然细田啲嘢本来已经系好王道啊啦，因为佢个故事大家听咗好多啦，都系唔掂嘅，所以叻唔叻他，我觉得唔会因为你叻他而难睇咗呢套嘢，应该啦，我唔肯定。 哦，因为其实故事剧情唔重要咯。 简单讲就系、是、佢一个即系如果我讲完之后要再解释一次原语就系咩，真系好叫戇鳩。总之就系一个 online game 世界。即系类似 online game 嘅世界，大家喺入边就 social network 咁样啦 ，SNS game 啦。其实我都最后都理解唔到佢入边做乜嘢嘅，即系成班人好似喺入边勾 h 咁样，有冇咩具体要做嘅嘢？比下大作战比较具体少少，啲人喺度入边做乜嘢咧？佢入边冇解释到。咁我亦都系因为剧情比重嘅问题咯，因为喺下集作战入边咧，个入边个世界 OSET 系个故事核心嚟嘅，但系呢度入边咧。U 入边个世界叫 U 啦 ，U 只不过系个舞台嚟嘅啫。咁、那个舞台到底详细如何咧，就放设定就得啦，就唔使喺呢度入边讲。咁啊呢方面佢就尚算克制嘅，即系比较比对完两套嘢之后啊，呢方面咧其实几克制嘅，就仅仅话你听有咁嘅世界存在。咁啊每个人入边有个分身，而且又多咗一样就系、是、个分身就唔系纯粹你拣嘅，佢系又话会根据你个人嘅生物特征去生成一个角色嘅。咁应该都有部分系随机生成嘅。因为佢有 cancel， 即系佢 可以唔要呢、这个 系啦，可以拣个个啦，我估啦。你嗰啲非人嗰啲碌到底系点样根据个本人的特征去表示出嚟嘅咧？即系阿龙嗰啲都算啦，你可以话佢个生物特征就系显示佢个背脊嗰个伤痕度。即系虽然我都应该系去到城堡嗰段我先，咦？原来嗰个斗篷都系佢身体一部分嚟，定系嗰啲搞 get 嗰啲啊？斗篷先系本体啊，大佬。即系点解呢个人受伤系喺斗篷上面反映到出嚟，然后个斗篷入面有几个辣窿咗嘅窿之后，你系会痛嘅咧？即系哇，嗰时俾呢啲嘅问题搞到我好出气啊！嗰段戏，你辣窿咗个斗篷咪换咗件佢咯？就算系点样都好，你个斗篷辣窿咗，你唔会痛噶嘛？当然啦，你可以话成嚿嘢其实都系佢本体嘅，咁即系你哋全部都系全裸噶咯。 嗱，但系呢个我又唔觉得系，因为阿 Bell。佢第一次入到去呢个 U 嘅世界，佢就即刻忍唔住唱咗一大首歌出嚟啦。咁但系然后之后，你又见到佢个眼镜妹猛咁帮佢设计衫嘅，咁好明显嗰啲衫 系可以换嘅， 系可以换嘅。 系啊，即系定系女角就有衫着，你男人就尤其是啲瘦就全部唔准着衫。即系我理解唔到，尤其是理解唔到就系、是、你讲眼镜妹就系啦。你嗰度边得似人啊？佢同本人有边得相似？完全揾唔到有咩地方相似。 有眼耳口鼻， 即系咁有啲奇怪啦吓。 啊，都唔系嘅，咁嗰个肥婆啊，唔系嗰个懒贵妇嗰个，咪你咪一眼睇得出咯。 啊， 不过系佢系呢个年龄嘅大小好明显又唔同咯。 啊，咁啊，咁啊，佢入边咁佢入到去原本个女主角嘅童年创伤，阿妈喺佢面前因为救人而死咗，咁佢从此又唔识唱歌啦。咁啊，系好黄道，其实几老梗啊，甚至系咁。然后佢因为入咗去之后，咁佢又唔知点解识唱歌了。 佢唔系识唱歌，而系佢可以唱开到口， 开到口唱歌。嗱，佢谂你唔系盲，你都知道佢入边系因为心因性而唱唔到歌。咁我就理解唔到，如果系心因性而唱唔到歌，你喺 U 嗰边个角色系同你系同一个意识嚟噶嘛？你系因为心理障碍而唱唔到歌啊嘛？咁点解入到 U 就可以啊？ 听鼓唔好博鼓呢， 是有啲嘢就唔係听鼓唔好博鼓可以揿住嘅嘢，因为实在太多。但係喺讲呢部分之前，我哋首先都赞下先啦，先嚟后兵啦。咁啊，除咗音乐之外，你一个业界顶级咁滞，就係佢嘅演出水准。佢嘅作画演出，尤其是今次 3D2D 卡通渲染，係业界最顶级嘅程度嚟㗎。 我冇得讲啊！呢个尤其是阿龙嗰集 AI 去阻挡女主角入去嘅时候，出边嗰集画面，其实我真系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 即系佢嗰种不免要同新海诚攞出嚟比啦，因为都系呢方面的翘楚嚟噶啦。咁因为我睇新海诚嗰阵时咧，无论系天气之子定系你边位都好啦，佢嗰种原技式嘅 3D 特效咧，其实系有啲人系会反感嘅。 啊，我就系啦， 系啦。咁但系细成手呢啲咧，其实你要讲玄技啊咩嘢啦，其实佢仲玄得仲多嘅。但系佢系一个纯粹嘅演出，佢就系老子就是潮，就系做啲靓嘢，做啲夸张嘅嘢俾你睇，而唔系喺某啲位偷偷地摄嗰啲玄技嘢落去。佢光明正大咁做，而且做得系靓嘅。咁呢方面净系欣赏声光效果啦，可以话系业界嘅第一流，真系日本业界最高嘅程度啦。 你问我，我个人系享受嘅。呢、这、一个我就真系觉得一定要大荧幕先至睇到佢嗰个画面系点样华丽法。 即系呢个个人习惯问题，就我睇下调翻转，因为个作画好靓，所以我用喺屋企睇。因为我要逐片放，逐片逐片去放，逐片去睇下佢点样喐法。佢入边咧好明显就有 2D 同 3D 嘅世界。调翻转系现 game 系 3D， 喺现实理论上系现实世界 2D 嘅。现实调翻转嘅，我哋一般叫现实世界嘅 3D 世界啊嘛，喺游戏入边叫佢 2D 世界，即使用 3D 画出嚟都好啦，我哋叫佢二次元世界啊嘛。咁呢度系调翻转嘅，可能系因为二次元入边的二次元就变翻做三次元了。你好明显咧，佢系特登地喺作画上边令佢两者分辨到两个世界出嚟。虽然我谂你唔系盲嘅，一望你都应该望到边个系现实世界，边个系 U 入边嘅世界嘅。咁但系佢就再俾多一层作画俾你。你见到好似有少少 3D 嘅咧，嗰个就系 U 嘅世界，好平面嗰个就系现实世界嚟嘅。 我谂系因为要分翻电脑入边，佢入边展示佢用嗰个 3D 展示，我唔知系咪呢个原因啦，我估系啦。 系下大作正已经系咁噶啦，虽然嗰一个时代嘅 3D 就冇而家咁 华丽， 系同埋最主要系卡通渲染技术嘅进步，现在绝对可以用卡通渲染做到你完全分唔到嗰个系 2D 画嚟。最少一般人分唔到，我分得到嘅，但系好难。如果佢真系全心要做到模仿 2D 的话，佢系特登将两者分开嘅。 嗯， 所以我系唔 sure 现实世界系咪全部都系平面绘画嚟嘅，唔肯定。佢可能其实都系用卡通渲染做出嚟。卡通渲染即系将一个 3D 图经过一层渲染之后，将佢变成一个类似卡通嘅上色方法。 啊，如果你讲呢、这个，咁我谂佢行小桥嗰度，你都好明显睇得出佢有落咗 3D 啦。 我唔系讲呢啲啊，直情系你睇你以为 2D 嗰啲嘢啊，而家嘅技术，以现在最尖端嘅渲染技术，都有可以做得到用 3D 去扮到系 2D 嘅。 咁呢个我就唔知啦。 应该就唔全部都系有平面绘画部分嘅，因为有啲地方都仲系始终唔适合，唔系做唔到，系唔适合。 嗯， 你雕龙夺凤搞一大轮之后用一个 cut， 咁咪好嘥嘅事。咁系如果系啲比较成日用翻嘅模组啊嗰类嘢咧，咁你用 3D 其实悭水悭力好多嘅。 嗯，其实人设都系，我讲 3D 嗰个啦，我讲入边阿 Bell 嗰个，你唔觉得佢其实好似迪士尼嗰啲角色嘅咩？ 即系你知我几多年冇睇过迪士尼噶，大佬。 唔知咯，唔好意思，但系佢系真系好迪士尼咯。其实如果你问我，我一开始我第一眼见到个角色，我第一个其实我系谂 Shelly 咯，咪因为低歌技啦，同埋嗰种气氛啦。但系后嚟我一谂 Shelly 嘅角色设定，其实就系嗰啲欧美系，嗰啲鬼妹嗰啲唱歌。 嗰种好砰砰声嗰种咧，佢啲同埋佢啲化妆都系噶，你唔觉得佢 个 look 嘅话就真系，虽然我唔睇，但系我都望到嘅，又就系好迪士尼嗰只嘅。 咁、其实事实上佢都真系揾咗迪士尼嗰个设计嚟帮手做设计嘅，佢揾咗 Jean Kim 系啦，就佢哋就真系揾咗迪士尼嗰个设计师，佢系有做过呢个《冰雪奇缘》啦，《魔法奇缘》啊，即系 长发公主 系、长发公主嗰个咯，所以我真系觉得佢真系好似咯。 呢、个就因为我真系好多好多年冇睇迪士尼啦，我就唔系好觉。虽然好似都有人提过你类似咁嘅嘢啦，你讲起我又有翻啲印象。 好似噶，佢嗰啲，尤其是你睇嗰啲表情咧，又系嗰种，佢又一日嘅大眼啦、浓妆啦，但其实更加重要系佢面上嘅表情咧。我唔知道其他人睇嗰阵有冇留意，就系、好几次，尤其是佢都要浓嗰阵咧，阿 Bell 佢系喺度咬唇咧，佢嗰个表情就好迪士尼 feel 啦，真系。 如果有话似嘅，仲有佢唱歌嗰下。即系九百几万年前小鱼仙嗰阵时咧，已系咁样唱歌噶啦， 个个都咁样拉长嚟唱噶嘛。 系唔知系歌声本身啊，唱歌嗰阵时个 look 啊，个样啊，个表情啊，嗰种黑埋眼向上，一路个心入边一路向上，然后个嘴嘟埋咁样嘅嗰种。 好歌剧嗰种。 系啊，好歌剧 feel 嗰种画面啊，系几迪士尼啊！但系真系你讲我先觉啦，即系你唔讲唔觉，越讲越觉咯。 不过如果其实如果你问佢，其实连个 OST 佢入边啲歌好多都好迪士尼添。 我冇呢个更加。清楚 嗯 ,ok 啦，咁我其实都係想讲返佢好似迪士尼嗰部分啦，咁当然佢一开始其实你见到嘢佢都已经致敬咗 Beauty and the Beast 嘅，咁佢其实其他地方似。 咁又好正常㗎，唔止 3D 嘅，佢 2D 其实呢都系个画面都系好尽心嘅，尤其是佢喺滤镜嘅使用方面呢系好恰到好处㗎，系讲緊我唔定格去睇都唔发现佢玩咗啲乜嘢，当然我一定格肯定系预告片入面㗎啦。即系个画面嘅特效啊，嗰类方面咧，佢系真系做到恰到好处嘅。即系咧，佢系做咗令你有感觉，但系你唔觉呢、这个就系特效类嘅嘢嘅最高境界，而唔系好似新海诚咁令到你知道佢喺度演紧技。呢样其实系低手嚟，高手就系做咗你当下唔觉，但系你细心去睇咧就会觉嗰、那个就系最好嘅效嘅程度。譬如佢城堡入面佢係有做咗个我唔知应该个名叫乜嘢，两种颜色分离，大家最容易理解就係抖音个 logo 咁样，蓝红色有个边分开咗呢， 即係嗰啲似杂音。杂 讯咁样啦，就係、是、呢个以前射线管对准对唔准嗰阵时呢，蓝色同红色两条线又左右各有个轮廓喺度㗎啦，或者係个屈光过强都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嘅。佢呢啲佢係有做呢啲嘢出嚟，但係我唔定格睇係唔觉嘅。但係定格睇完之后我就觉得如果佢冇呢啲嘢嘅话呢就冇嗰种震动嘅感觉。佢呢啲嘢係做得几恰到好处，呢个一定要赞赞佢。咁呢个演出上嘅优秀嘅地方啦。好啦，咁啊佢技术上佢係真係业界顶错啦。咁但係呢个就唔係佢原技。即係新海诚係衰原技嘅，老实讲。即係我个人咁话就衰原技。但呢度入面呢就佢衰贪心。阿细田守嘅编剧能力系众口一词地，你不如咪揾写剧本啦。即系我听每一个人都系讲，我唔知系大家彼此参考咗啊，定大家都有呢种谂法。即系佢自己写剧本嘅，我就只系睇到两套啫，《未来的未来》同呢套。咁啊，《未来的未来》系好多人批评，但我觉得 O K 嘅。咁但系呢度入边咧就我护航唔落，唔好意思。即系咧，佢犯咗一啲咧，我会形容系一啲编剧或者写故事，你小说有咩都好啦。写故事嘅人新手会常犯嘅错误，但系细田守你净系计你电影导演出道都十几年咯，大佬，你唔应该会犯啲咁嘅错噶。讲紧系要素太多，唔写一集，佢入边有小说噶嘛，我冇鼓起勇气睇埋个小说佢。但系就算佢真系有咁多嘢写，一开始写得咁多，你作为一个导演，你系咪应该要将佢斩成一个适合两小时播放嘅嘢？顺便一提，呢套系122分钟。在动画电影界里面是绝无仅有的多的，很少有戏超过180分钟的，超过120分钟甚至是绝无仅有的。你看电影的话呢，那什么三小时四小时的鸭寮片那些呢是会有的嘛，但是动画是两回事，因为对电影来讲呢，你拍好之后剪成几多分钟而已嘛，即是你不会因为长了所以个成本高了，是播放成本会高了的，但是制作成本没有分别。但是动画电影每一分钟每一秒每一 shot 每一帧都是钱来的，所以好少人会肯这样做，通常都是90分钟附近。但是这套东西就抌足本122分钟，已经是他能力内可以拿到最长的时间来的了。 但系你都塞唔晒你嗰啲过于丰富的要素。 佢好多嘢想讲啊。 系啊，佢好多嘢想讲，所以一开始会令我好混乱。尤其是一开始我完全冇理到，冇听到任何评价，如果乜 Q 都冇，我有谂过佢系咪又讲一次元宇宙世界。但系去到前中期已经知 ，OK， 我的故事又系讲男女女恋爱， 又系讲下家庭，全部都系讲啲，跟住就冇啦。 即系都系啲王道嘢咯，老老实实呢套系真系非常地王道咯。除咗佢个故事啊、世界啊嗰类嘢比较特别之外，全部都系好王道嘅嘢。 除咗 Beauty and the Beast 冇一齐咯。 啊，角色非常之多，唔知点解咁多。见幼纯影都算啦，你见蛙艇男仔出嚟做乜嘢？你两个喺度有乜嘢？见校花除咗提供个样之外，系有乜嘢用？佢哋加埋出咗车站嗰个半搞笑嘅告白剧， 可爱噶嗰段，争睇嗰段好可爱噶。 唔系大家都笑噶，大家笑到好开心，睇到好开心嘅。但系喺个剧情上面，佢唔系必要的。即系如果你咁多要素、咁多嘢想写，咁你就 cut 紧啲无谓嘢啦。即系佢仲要入边中间仲要用一个悬疑嘅方式，去等你垂死凶手咁先去估阿龙嘅身份系边个。但系重要嗰啲咧。是冇解释过，完全冇打算解释俾你听。总之作者算了算，呢个系新手编剧另一个会常犯嘅错误。但我重申一次，佢唔系新手好耐噶啦。即系乜嘢咧？作者话阿龙俾 U 嘅世界放逐，即系全世界都唔中意佢，咁就唔中意佢噶啦。啊，你俾个理由我咯。即系佢入边理论上应该系算系有一批人 U 嘅主流玩家就会唔中意佢嘅，但系同一时间就有小部分，尤其是细路啊嗰啲系啦，就会中意佢嘅。咁我第一我理解唔到佢呢两者有咩差别，因为佢嗰种比较接近嗰啲 Dark Hero 嗰种形式啊嘛， 系啊， 咪大人都中意噶喎，所以点解会咁一面倒咧？即系佢一出现就全世界咩？佢做咗咩十恶不赦嘅事咧？冇讲，我连想象都想象唔到，佢就系不断咁去世界全世界挑战人哋啫嘛。 佢其实系去武道馆嗰度挑战人哋啦。睇人哋小说话佢系去武道馆去挑战人，然后打到个 server down 咗，所以入边嗰啲角色。就会嗰段时间就会冻结咗，但其实佢之后可以出翻嚟嘅。 即系嗱，如果你系因为佢入边都有提到，对电影都有提到嘅，佢系令到对方嘅创伤，直情对个角色，如果佢系经过你嘅正常系统去做嘅正常行为，即系你个 U 嘅世界有死亡惩罚嘅，简单讲就死亡惩罚啦。你打我冷静，你听过啦。如果你个世界有死亡惩罚嘅话，咁佢只不过根据个游戏规则去做啫嘛。你最多话佢系嗰啲 PK 红人。即系呢个 PK 唔系扑街个 PK， 系 Pay 阿 Q， 系嗰啲 Pay 阿 Q 完之后你个名字会红咗嗰啲，即系揾当年揾天童嗰啲大家知啦。你最多系咁样嘅啫，但系佢唔会系一个全世界一边倒去讨伐佢嘅人嚟嘅。佢真系冇做过啲咩，即系除非你话佢系 hack 咗入边啲嘢，但系冇啊。即系入边完全冇提过佢有类似嘅嘢，最似 hack 搞个反人下嘅妹似嘅只系。 佢都只不过系佢啲技术嗰啲咩 网络高手咯，佢连鞋客都唔算喺呢度入边，佢只系算系个网络高手啫。即系唔似阿达卓志，我真系 hack 卡嚟嘅。好嘅，即系我第一个反应就系点解你哋班人咁憎佢？冇解释过，从头到尾都冇解释过。除咗打到人入医院，游戏世界医院啦，即系等于你除咗打到人入厂之外，冇啊，佢冇做过任何嘢啊。 如果要讲嘅话，咪话去阻咗阿 Bell 嘅演唱会咯。 我讲紧佢话系佢出场嗰刻已经被人嘘啦嘛。佢之前讲到佢恶名昭彰，到底恶名昭彰啲乜嘢咧？ 佢俾正义之士追咯， 啊，即系因为佢俾人开，俾个警察开枪射死咗，所以佢就系犯人啦。即系咁美国警察嘅，虽然都几次噶啦，佢即系佢系完全冇解释到。即系你话，譬如话佢系偷袭嘅，咁但系佢都讲得明，佢哋系正正式式嘅对决嚟嘅，即系佢唔系，即系佢唔系偷袭啦。你话讲即系暗器啊、卑鄙嗰啲嘢就冇得讲啊，呢啲嘢。 讲飞皮，我觉得嗰扎人仲飞皮喎。 呢个肯定啊，佢系好明显做嗰啲咧，守罪善良嘅恶人。我又唔明佢后面嗰扎卖一扎品牌嗰啲赞助商嗰啲嘢，我以为佢又要玩呢样嘅，即系一拳之下都有提到啦。你之前嗰套死我唔记得啊 ，Bunny and Tiger 系 Bunny and Tiger 都有提过类似嘅嘢。其实专讲 Super Hero 嘅嘢咧，其实的确系唔少讲呢啲赞助嘢，但系佢唯一作用就系拉屎话听啲赞助商全部撇晒。嗰度我又系理解唔到，你撇乜嘢啫？出做嘅嘢从来冇改变过喎，佢一路都系贯彻佢一路嘅行动，佢唔系话咩俾人踢爆咗，后边点样阴阴湿湿啊，诸如此类，冇，亦都冇话佢做咗啲咩太过分嘅事，佢一路都做紧佢一路做紧嘅嘢。 舆论倒转咗，所以佢哋咪 即系如果你话因为阿 Bell 好红，即系大家就想听佢唱歌，然后佢去阻止咗佢唱歌，咁啊大家因为咁样而唔中意佢，咁啊观众唔中意佢，所以赞助商撇，咁样仲讲得去，但佢唔系。 佢由头到尾做嘅嘢一样，但系佢入边嘅评价逆转咗。跟住阿龙同阿 Bill 佢第一次相遇就系、是，即系我知道呢个世界有一见钟情呢回事，但系小姐你都太容易搭堂啦。我完全理解唔到点解无啦啦个人乱入你嘅演唱会打到七彩，你就从此会中意咗佢。个因果关系连我呢啲睇开 girl game 的，即系你知 girl game 鬼圈真乱，点奇怪嘅恋爱理由都有咯。我都接受唔到佢咁样两个突然间就话你中意咗佢。 好学生中意混学生。 佢入面想咁样讲，但係冇意思咯。就算係所谓嘅男不坏女不爱都有嗰一段，可能係表面好坏但内心好善良，即係嗰啲反差萌啦，又或者係真係佢画得好吸引人。后面可能你又表现到出嚟，但係当下战斗我完全理解唔到。你哋两个打个七个一皮就唔大怕。咁点解你会咁样之后就会。你最多是说对他好奇，我理解到的，即是无啦啦个人乱入你那里，你对他好奇是这么多啦。那你查他，查他资料如何那样都算啦。但是那一下他已经搭了堂了，小姐你会不会花了少少啊，前世识的。 故事剧情需要。 所以不是说这些东西就是一些作者说了算的桥段，是一个新手编剧才会做出来的东西，新手才会犯什么东西，又或者是极端不够时间之下迫于无奈的行动。 如果你话故事当下嗰下咧，咁我都系接受到嘅，因为我冇谂太多嘢啦。同埋可能阿龙佢个外形都系我 OK 啦，我估可能系因为咁样。 又话一见钟情，我宁愿你俾一两个 shot 我听，佢就系一见钟情，他妈打堂。但佢唔系，佢后边仲要同啲师奶佢讲嗰阵时，讲到啊，即系啲男人坏咧，我哋就好中意嘅。佢入边其实就有个提示，后屘先知系提示啦，都话咗会爆你他，唔紧要啦。佢入边话，但系对方其实系好似中意啊。 哦，你讲我阿婶话佢高中嗰阵去咗美国唔知边度留学， 系啊， 跟住就话有个僆仔又系嗰种咧， 即系好坏嘅咁样，但系佢又中意咗对方噶嘛。 即系佢觉得眼神好吸引啊。 啊，诸如此类啦吓。 咁啊，佢仲要爆埋你听下啊，我作咗首歌俾佢，咁你哋有冇一齐？冇。 呢一 part 佢系攞嚟当成一个伏笔啦。 我自己睇完套嘢之后啊，我就觉得呢段嘢好吓人真咯。可能因为我企咗阿龙呢个 CP 啦，即系我会觉得你唔需要咁样特登去明示暗示，哎，算啦，姐弟恋唔得噶啦，嗰种我唔知啦。 太做作咯，我觉得。 系啊， 不过又的确嘅，佢两个就真系唔似恋人咯，老老实实，真系似姐弟，甚至系母子。即系虽然佢两个年龄应该系只可能做姐弟嘅，但系佢嘅处理方法比较似执咗个仔翻嚟，其实系比较似执咗只狗翻嚟咯。即系嗰啲咧，街边见到只狗好恶喺度四处乱咁吠， 但系跟住又见到佢落雨喺度震震腾嗰种啊， 然后母爱大爆发，冲过去揽住佢。嗱，呢个桥段入边有噶，冲过去揽住佢，感化咗佢。呢个入边桥段都有噶，感化完之后，佢两个就从此就突然间心灵相通啦。 仲要喺度谂住抱抱，谂住锡锡，跟住见到，仲要见到只狗仔缩埋一嚿，跟住就啊乖，唔使惊嗰种啊。 系啊。即系呢个系好明显系一个执到野狗嘅故事嚟嘅，其实即系你讲母子姐弟咩都系唔系，你最多可以讲系母性啦吓，你咁样执个狗翻嚟都系基于大爱啦。 其实睇佢城堡嗰段，我真系觉得佢系咪冧佢，同埋真系好有呢个 Beauty and the Beast 嘅 feel 咯。 系，即系好美女嘅就直情有几个 shot 啦，直情系 咩 shot 佢系连阿 Bell 个打扮咧。佢第一次入城堡嗰阵咧，系披住个披肩遮住个样咁样入去噶嘛，跟住又要行过去，又要缩下，跟住嗰扎 AI 咪嗰啲杯啊、茶壶啊，嗰扎拟人化嗰扎咧。 即系我系讲紧佢跳舞个 shot 系一模一样嘅，大佬迪士尼咪会做下啲行动啦。即系讲笑啫，诶，分嘅身材唔会凑成侵权嘅，但系即系我知佢系想致敬嘅，但系咧你画面系靓咗，但系内涵咪差咗咯，我觉得系佢演出。真系做得太做作啦！我唔知系佢系咪时间不足啦，即系为咗喂时间唔够咯，两个啲感情戏唔该压缩下压缩下。佢喺入边系好快咁理所当然，即系如果你要咁理所当然，佢又要拒绝佢，然后拒绝完之后你又要飞出去救人，即系你除咗话佢听条僆仔系专爹嚟之外，有咩意思啊？ 佢可能想表达其实个男仔都系即系虽然佢嘅外形系咁样，又好似好衰咁，但其实佢都系个好孩子嚟嘅。 即系如果你要玩英雄救美反差人嘅话咧，其实你唔应该救主角，唔应该救女主角，唔应该救 Bell， 你应该救个陌生人，你先啱嘅。 即尤其是佢前面铺咗话啲僆仔会鍾意佢㗎嘛。咁可能系佢话会救一啲僆仔啊，又或者系佢会为佢哋发声啊，之如此类。即佢有背地里都有个好人嘅一面嘅。冇，完全冇，就纯粹就系之前已经搭晒堂㗎啦。唔系呢度开始搭堂㗎，之前搭晒堂，然后俾人英雄救美一次，然之后呢系英雄救美完之后个美人就同此搭咗堂。啲咁老土嘅故事，佢系可以将佢调翻嚟住嘅。所以英雄救美之后，个英雄搭咗条美女嘅床，系咪啲有啲咩嘢我睇漏咗，或者我逻辑有啲咩问题啦？ 冇问题啊，可能人哋世田守想创新一下咧，即系佢觉得诶、就咁英雄救美太 basic 太王道，大家都估到，所以我要调转怪兽的美女，其实又好似又系都系好王道、 啊，即系唔系咁样嗲法咯、啊。通常系好霸道式霸道总裁嗰种噶嘛，即系硬上佢，然后发唔系嗰种真系上啦吓，即系夹硬同佢拉佢埋一齐，结果就反而系朝夕相对，然后就觉得啊，原来我真系中意对方，跟住咧就系浪子回头，即系有咁嘅王道故事，但系呢度唔系啊，呢度系英雄救美调翻转咗咋，听唔到晒。 唔系，你记住，佢其实都唔系英雄救美，佢系救一只狗仔啫。 嗯，OK。 你要咁样谂就 OK 噶啦。 调翻转系心灵上系只狗狗美女啊， 嗯， 咁啊，除咗呢啲好唔合理喺后边最多人讲嘅部分，最吐槽嘅最多就唔系呢啲，呢啲我咧可以觉得系我过敏或者听古偏要过古呢啲啊嘛， 呢啲我都可以当 romantic 嘅爱情故事入边嘅一啲小枝节， 即系我形容就系连十年前嘅少女漫画都唔会犯嘅错，即系佢犯晒算。都算啦呢啲嘢，我就当佢少女心上脑。 唔紧要啦，因为佢要致敬美女野兽，咁美女野兽都唔止十年啦， 卅年咯， 咪咯。 咁啊，即系好嘅，但系最后面嗰度，我真系我谂到非常方嘅方法，可以令佢安排得好啲，但系佢偏要拣一个我意料之外嘅垃圾方法，我理解唔到佢点解会咁样表现出嚟。嗱，前面嗰啲你话因为剧本 ，OK， 其实系冇错，佢系有写剧本嘅导演，但系佢本行系导演嚟嘅。咁啊，你睇佢演出就算啦。咁好啦，你前面唱歌跳舞完，集完元气弹，即刻嘢啦，个高潮位过完。 佢亦都真系有集呢个元气弹喎，嗰只光。 系啊，Ashley好中意玩啲嘢 啊。 因为你玩 network 就要讲人多，咁你最简单嘅谂法梗系元气弹啦。你要谂到全世界与你同在啊嘛，咁啊得讲元气弹系最好嘅。咁喺下大作战嗰度话呢，好认真嘅，我系睇到有少少眼湿湿嘅，佢真系元气弹啩？呢度咧就唔好意思，差一啲。唔系真系非常差嘅，但系自己俾自己，我细田同细田比翻，我会觉得下大作战同类似嘅桥段呢一 part 会好啲。咁啊，唔叻他大下大作战啦。 嗱，先讲啊，佢唱歌跟住大家集元气弹嗰下好靓，我又感动，有飙眼水。但佢集完之后嗰扎嘢冇咯，我唔知道佢究竟集嚟做乜嘢咯。 啊，因为佢唔似下大作战咁咧，你有个。boss 要打咯，咁样简单讲啦，冇理睇下大家。咁呢度入边咧，其实冇咩反派啊 ，boss 你勉强要讲就个见证二 hero， 但系都唔系一啲需要全世界集气去打死佢嘅存在啊嘛，佢唔系强到咁嘅地步噶嘛。 嗯， 佢净系赚赚就想走咗，已经可以收佢皮啦。因为你个目标系 call 阿龙出嚟啊嘛，阿龙都出咗嚟咯。嗰、那个演唱会到底攞嚟做乜嘢咧？我理解唔到，因为我一开始嘅谂法就系警匪片嗰啲啊，差啦，诶。绑匪打你电话嚟啊！嗱，你同佢一路讲住，我哋而家勾线查佢喺边度嗰啲嘢咧，咁一定系对方唔知中间点样谂到发现咁啊！即系跟住急完线之后查到啦，喺边度附近唔够长，所以只能探口附近啫。我以为系类似咁嘅嘢存在，因为如果你网络技术上啊，有部分嘅 MMO 做法咧，如果你同一个人见到一个人嘅话咧，你系同对方可以有传输嘅，即系尤其是如果你同佢有对话嘅话咧。咁就可以攞到對方嘅 IP， 而且 MM Sending 同佢最中意玩㗎啦。就係掟個 file 去，通常大家自動接收㗎嘛。咁我知道對方嘅 IP， 知道對方 IP 之後，就可以用個 IP 去查開對方嘅位置出嚟。跟住呼呼呼，你住喺台北市北邊邊度啊？你可以類似咁樣嘅玩法，咁你咪可以揾佢本人喺邊度咯。我一開始諗法係類似咁樣嘅，冇，完全冇，冇解釋過任何嘢。最後係點樣解釋去揾到對方嘅存在啊？竟然係喺佢開演唱會之前。被人揼嗰段嘅影片入面好細微細眼咁见到喔佢、哦、两个。 唔係佢係第一就係嗰、那个唔知咩音乐啦。 嗰、啊那个防空音乐两边一齐同时播咁同此得识到佢大概会喺边一度。咁理论上啊如果好准确地有微秒级嘅时差嘅话呢係可以知道佢距离嗰两个塔嘅距离嘅。 嗯。 咁就可以攞到好准嘅因为如果纯粹话嗰两个交叠嘅地方呢可能好乱大㗎。 嗯。 我唔知佢哋嘅交叠情况系点啦。 咁但起码你知道区域先啦。 系。咁啊，跟住就然后又喺窗外边睇窗外边个建筑物呢啲咧，金田一都唔玩嘅嘢，唔系金田一玩咗唔少，唔好意思，即系居然系靠呢两样嘢，然后靠一件间粗俾啲嘢佢做下嘅蛙水男话佢哦出赛嗰阵时 去边度边度， 去边度见过，哇！即系我觉得间粗要佢做啲嘢呢样嘢真系好尴尬啊！ 因为呢啲嘢其实全部都可以直接喺 network 嗰度直接 search。 啊、 就已经去做到，即系好似阿隐佢都喺度 search 到，哦呢首歌同呢首歌大概边度边度边度边度咁样。 啊，即系而且呢，如果系建筑物一角嘅话咧，现在 now 现实世界你 Google 以图搜寻可能唔太准嘅，但系如果系一啲有深度学习嘅曾经人嗰啲，系可以做到咁样去对比全世界嘅楼嘅资料，去对比到佢喺边度嘅，但系咁啊太恶啦，即系就算阿隐妹几咁劲都好啦。都冇用到呢招，或者可能佢冇諗到啦，我唔肯定。总之佢冇用你。 但佢哋都有喺个，但你都有见到喺个电脑度，嘟嘟嘟，跟住唔知跌跌跌跌咗个 3D 图像出嚟㗎噃。 吓、啊，呢、這个就纯粹就系入咗两个地方数据，然后整咗圆形出嚟，跟住圆形交叠嘅地方咪就系咯。佢大概系咁样想做嘅，呢、這个唔系问题，即系我都做到呢啲嘢。个重点系呢扎嘢全部都系你开演唱会之前，你嘅线索全部喺度走出嚟。你开个演唱会系冇提供咗更多嘅线索出嚟，我唔紧，你开嚟做乜啦？ 你咁佢要证明佢阿 Bell 就系阿玲，阿玲就系阿 Bell 嘛？ 即系你躺开咗个心胸都冇用噶，即系入边最大就是因为我躺开咗个心胸啊，如果咁系咪佢躺开心胸就话你听地址啊？唔系，咁好啦 ，OK 就算啦，你揾到佢啦，你成赞睇住佢两个喺度推理佢喺边度 ，OK 你揾到佢喺边啦。 哦，唔系咁嗱，讲真先，其实阿龙躺开个心胸之后，佢有讲过话佢想话俾佢听个地址，咁只不过佢老豆嚟咗，跟住就熄咗个通讯，系咁样嘅。 系，但系我个意思就系、是，佢靠嘅系前边嘅部分嚟噶嘛，俾人揼嗰部分嚟噶嘛，佢唔系靠佢熄噶嘛。嗱，如果你勉强嗰啲哦，之前俾人揼嗰阵时冇播放开音乐，佢咁啱撑到嗰个电眼去播放开音乐出嚟，咁佢可以喺呢个时机去揾到，咁样仲可以讲得去，但佢唔系。你明唔明啊？佢揾的时候，佢其实剧情上你可以安排揾之前嗰段片定之后嗰段片，剧情佢都讲得通噶嘛？ 嗯， 点解你偏要揾前面嗰段片呢？即系博我吐槽，即系我理解唔到。然后最紧要系 ，OK 啦，你嗰几件疑似系啲咩保护儿童组织嘅人嚟嘅，你知道有个人俾人虐儿啦，咁你通报咗相关嘅嗰边唔得闲嚟啦。 嗰几个其实合唱团嘅，你讲合唱团嘅大婶，嗰啲合唱团嘅大婶嚟嘅，即系阿佢阿妈啲 friend 嚟嘅。 佢入边有讲过佢系即系有类似啲照顾细路啊嗰类嘢啊，个大概类似咁嘅嘢咯。唔紧要，无论你系点都好咯，你就算系普通师奶都好咯，点会睇住一个女仔咁样去一个要暴力打仔嘅人个屋企入边就先？ 小说佢有讲过话系阿玲自己。讲话叫佢哋唔好跟埋去，呢、这个小说有讲嘅， 理解唔到。如果佢讲呢句嘢，我理解唔到点解要咁讲，我更加理解唔到点解佢要放。就算小说有讲都好啦，叫佢唔好跟过嚟都好啦。你大人嚟噶，条靓妹同你讲唔好跟过嚟，你就唔跟过嚟啊？你有冇理由先？你俾个理由俾我，点解你唔跟过嚟？我 OK 嘅。但系如果我系细田守，一定要，因为佢其实剧情安排就一定要佢一个人面对住阿老豆啦。 嗯。 非常之方法方法，譬如中间有障碍，即系嗰啲星矢式呢度我顶住，你走先。呢个其中一种做法。咁啊，当然啦，你纯粹一个家暴老豆就比较难做到嘅，即系佢唔系啲咩公司大 boss 啊嗰类嘢。 嗯。 第二最简单就系搵人，可以咁样讲啦，你当我老保啦。其实佢后边有段系佢有跑啦，我唔知佢系搵紧路定系赶紧路。 或者可能搵紧啲相关类，因为佢净系知道个范围嘅啫嘛。 系啊。其实理论上从角度大细是可以定位非常之窄嘅，我当佢做唔到啦，佢就系估计喺度喺度揾啦，咁咪成站发散揾，系你主角光环揾到咪得咯？点解一定要系成站全世界冇一个人会跟埋过去？包括你见有唇染，你嚟做乜嘢噶你？ 嗱，其实我当初去阿玲去咁样自己走啦，搭埋车咧，啵啵啵啵咁过去啦。即系再同佢老豆唔知喺度噏乜嘢啦。其实我曾经有谂过，会唔会系因为佢嗰架车净系载到三个人，咁阿玲去咗先，咁佢哋咪等下一班车咯。我有谂过系咁嘅，但系我估唔到嘅就系佢哋真系冇跟过去咯。 啊，即系佢完全理解啦，又或者系佢哋分头行动。哦，佢哋一个要去报警，一个要搵啲咩咩保护儿童组织， 咁啊，类似咁样样嘢，大家分工合作，咁啊，你去揾佢出嚟，类似啦，都可以。总之有900多种方法去解释到点解佢蛋托，因为呢个技术咧喺租座入边就成日出现噶啦。租座明明就系4-5小人一对嘅，但系咧你经常会见到单挑嘅。 嗯， 佢实系咁嗰啲方法，你就算你话越多学都好，佢有解释过俾你听啊，唔使好多嘅就系呢啲嘢，即系系单拖过去，然后你对住个家暴老豆，你唔走啊？我理解唔到又系。你梗系清住嗰两件走啦，即系呢啲绝对系错误示范嚟啊！真系老老实实，佢做呢啲嘢，呢个唔系细田守嘅世界，而系某啲咩 R18G 嘅嘢话咧，你俾人咩都得噶啦，就系冇喺度讲啦，真系咩做得出噶啦！你明知对方系一个犯罪者，若而系犯罪啊，先讲， 嗯， 咁样一个靓妹过去，你又冇任何嘢噶，即系如果你话我呃有佢有啲咩把柄啊之如此类绝招，即系譬如一讲啊，即系根据乜防治法。跟住你而家嘅嘢就已经系犯法㗎啦，你即系可能可以抛弃佢，佢又唔系，佢就系纯粹企喺度，佢想表现就系阿女主角个精神好坚强，强到佢喺对方面前，我唔知算系自残定唔系，定系去害怕啦，咁啊，大家都冇鞋玩剧走，可以咁做嘅，我接受到呢种做法，但我接受唔到佢咁样无谋咁样冲过去，所以嗰一下令到我非常之出气，我心入面系无限多嘅吐槽。 我心入面有另一个吐槽，就系阿玲，佢其实啱啱自爆咗阿 Bell 嘅身份啦吓，点解中途冇其他任何人去撞佢或者帮佢，乜都冇嘅，佢就咁真系电行电过，冇其他人嚟嘅，但系 U 唔系入边话佢好多粉丝定系点样，又话唔知个 系 啦，又好似即系身边个个都有用 U 啊，身边个个都会玩啊，咁点解一个啱啱又自爆又唱完歌，大家好兴奋又发晒光嘅歌姬，点解佢咁样可以电行电过，冇任何人理佢咯？我呢个我又系唔明嘅、哦。 我勉强解释就系渣人仲喺 U 嘅世界入边咯，因为你入咗 U 嘅世界之后睇唔到外边噶嘛。 嗯哼。 即系我勉强可以咁样解释啦，我唔知道。其实如果佢要讲众志成城嘅话，大可以去安排一段就系大家协助佢上路，点样去帮佢嘅，呢啲嘢唔难嘅，呢个唔紧要。咁我呢啲全部都系剧情上面算，我都系嗰句，可能佢作为一个剧本家，其实系非常唔掂嘅。可能我哋可能接受到佢作为一个剧本家好唔掂，算啦。你导演最擅长嘅应该系演出啦、分镜啦呢啲嘢啊嘛。你中间跑步嘅嗰部分，嗱呢个关 4D 问题事啦，一路跑张望跑张望呢、这个过程系非常断断续续，而最惨就系佢跑嗰下嗰张凳会震，佢停嗰下嗰张凳唔震，个感觉系非常之割裂嘅，理解唔到，因为咧鬼佬系有吐槽过日剧，日本嘅电影又好，动画又好，咩都好啦，系好中意跑嘅。O.P. 又跑 ，ending 又跑，高潮位又跑。 我谂翻起嗰阵时睇你乜嘢名嗰度。 系啊，即系呢啲系日剧好中意做嘅嘢，即系表现到主角个决心同埋佢个 焦急啊， 嗰个拼劲啊，或者系佢有啲时限时去做。阿里巴巴40大盗，即系阿黄子华嗰套啊，入边系有吐槽嘅呢样嘢噶，画面吐槽啦，佢唔系真系用口讲，就系、是、最后我阿黄子华，咁佢跟住就开始跑啦，跟住做乜我要跑啊？即系佢搭飞机、哦，我用跑嘅，点追啊？即系类似咁嘅嘢啦。跟住我俾啲信心你啫嘛，冇人会叫你跑啊。佢讲咗类似嘅嘢，但系呢度冇啦。即系你要跑就跑啦，因为日剧真系好中意跑嘅，佢连自老人间都要跑嘅。喂，你做字典噶都要跑 ，OK？ 咁你唔该你跑就跑到落底啦，过嚟跑下停下，跑下停下， 仲要跌地嗰下，我觉得先真系做作到啦。 跌几乎系跑步嘅其中一个王道嚟嘅，但系跟住跌嗰下跟手，你就要马上爬起，继续向佢起身，不顾你伤势。佢表现到嗰下个决心几咁坚毅，呢啲系日剧常见嘅成分嚟嘅，我亦都唔介意你可以用呢、这个完全唔系问题嘅。但系你又跑下又停下，跑下停下，你有冇谂过观众嘅感受噶？即系你嗰下其实真系好泄气嘅，大佬。仲要咁样搞完一轮之后，你先见到佢两个啦。 但系好悠闲噶， 你会觉得好浪 Billy 啊？佢唔急噶，即系佢系有跑道，但系佢唔系嗰种焦急啊，几咁大决心啊，几咁坚毅啊，几咁乜都唔系。即系我完全理解唔到嗰段戏攞嚟做乜嘢。 唔系，如果阿芝即系阿细佬或者同哥哥啦，即系如果你见到佢哋系一齐跑出嚟啊，喺度逃紧路嘅，咁我觉得 OK 嘅。但唔系、啊，你见到芝系好悠闲咁 ，Bell。咁样噶、哦， 嗯，即系佢唔系因为受到即时危险而逃咗出嚟，佢纯粹系唔知系咪散步嚟，佢就喺街外边散步咁样 嘅。咁、其实照睇就应该唔系嘅，因为阿爸有叫佢哋翻去嘅， 但系我都系仲系觉得点解咁悠闲咧？原则上你个阿爸佢啱啱俾人网上公开佢虐仔，佢应该要再紧张啲，就真系唔可能俾佢哋走出嚟。即系就如果佢哋阿芝同阿维出嚟，佢哋应该系要好慌张。最少我要觉得佢应该系会再紧张啲咁样样咧。 佢有公开到啊？佢两个唔系个人 connect 嘅啫咩？ 唔系啊，因为其实佢系网上 live 噶嘛，只不过网上 live 得一个人睇咯。你见到佢哋两个通电话嗰阵咧，其实都忽然间有几个人插入嚟噶，只不过佢突然哎呀要嘴哦，哎呀要嘴哦，跟住收线系咁样啫嘛。嗰、那个其实系 live 嚟噶，系 live 打电话入去噶。 但系如果你纯粹得一个人睇嘅 live， 咁同单对单通话冇分别噶嘛。 咁但系佢点样都系叫公开噶嘛？ 系呢、个你讲我呢个做要吐多一个槽喺关于嗰度啊，嗰一段攞嚟做乜嘢啊？即系一扎人入嚟之后，然后又走咗去，哦，龙走咗去。哎，你睇呢啲人话帮嗱，理论上嗰段剧咧，其实应该系一个好强烈嘅情感戏嚟嘅。但系个勾嘅程度令我完全感觉唔到嗰啲情感咯。 我可能我接受度比你好啦，我就觉得我第一次睇嗰下 O K 嘅，我都感受到嗰个张力嘅。 愤怒佢嗰种情感，即系我系感受到佢表演出上边嘅咁样，但系我理解唔到点解要咁样去安排法。 你系唔中意佢咁样忽然间插几个人啦，定系 主要系插几个人呢部分？就因为其实又系执狗嘅故事嚟，但系你执一只狗翻嚟咧，因为系野狗系癫狗。佢咬你两嘢系好正常嘅，即系呢度入边其实系代表住佢调翻转咬你嗰样嘢，亦都系包括佢嘅失望部分咯，表现佢失望嘅部分，即系佢对你张牙舞爪，然后你要大爱去感化佢。点解要喺呢度呢一段时间即场安排一扎人入去咁样去演出？我理解唔到。 佢打断嗰个情绪。 系啊，即系变成就系，因为如果佢系受过伤，佢可以用讲的。或者是你怕观众看不明白加插几个回忆画面，就啲师奶报完警个警察嚟完之后就俾个老豆打发咗个，因为老豆其实做嘢嘅嘛，其实之前已经表演过㗎啦。甚至可以纯粹是由佢前面表演过做戏呢部分去推断到呢部分出嚟。佢係唔需要即场 show 俾你睇。非常之打断个睇，好突然，同埋好似为讲而讲咁样，啲作息带深，呢个系编剧问题嚟嘅。咁包括后面嗰啲，其实大部分都系编剧问题，我有啲理解唔到就系、是、你做一个导演，你最后边嗰集，你啲分镜死咗啊！你个导演搞唔掂啲分镜都，我正啊，再退一步，我就当你细田口唔知发咩神经，突然间病入咗院，做唔到嗰、那个分镜都，你下边嗰集分镜演出唔帮佢执噶，呢啲粉系分镜，即系唔好话作为一套优秀作品啦，作为一部普通作品都要攞去打劈劈啦，大佬。唔攞佢作为一套值得起立拍手拍到黐筋嘅作品，我唔考虑呢样嘢，我就当呢套普通作品都好咯。你唔应该犯呢啲咁嘅错。 我到而家都冇办法理解，究竟佢哋最后喺个河边望个夕阳，究竟喺度做乜撚嘢呢？如果你问我嘅话，我会宁愿就话好啦，佢同爸爸和好啦，即系佢翻到火车站啦，同佢爸爸面对面。今晚我煮饭，你食咩啊？哦，好，我食。其实我觉得嗰度已经可以完噶啦，你甚至唔需要话，其他人都喺度等紧你啊，仲要着住校服。佢会俾我感觉就系、是，如果佢冇嗰扎人咧，我都仲可以话啊，可能阿玲喺嗰边搞咗，即系要48小时嗰啲啊之类之类，然后先翻嚟嘅。咁我都仲可以或者自己咁样漏步啦。但系嗰扎人一出嚟，我就觉得，咦，阿玲你系咪好快就翻嚟？咁你就咁劈低嗰两个细路啊？我会即时有呢个感觉咯。 嗱，如果你系话佢系带住嗰两个细路过嚟，咁你就仲可以讲得通。我呢个系另一个理解唔到嘅。你空完佢老豆之后，就劈得两个又翻去佢屋企，同佢老豆共处一室。呢个系唯一解嚟嘅。佢哋冇其他地方可以去噶嘛？你又冇带佢翻嚟，亦都冇去送佢哋啲咩庇护中心之类嘅嘢。 系啦，佢又冇呢样嘢，佢又唔提，佢又冇即系完全冇任何交代啦吓。 最少冇提啦，可能佢做咗而唔话我听。但如果佢做咗而唔话我听，都系奇怪啦。系冇错，听古唔好博古，成日都咁样讲啊！但系你啲范博位严重到你有人出气，就系你嘅问题嚟噶啦。即系我承认，我前面有炸部分咧，系真系可以用一句听古唔好博古去博一巴车落去嘅。但系如果你令我严重出气，令好多人严重出气的话，咁就唔系呢个问题咁简单噶咯噃。所以点解啲人缝得咁犀利？就系我就当你条大桥，其实大桥就好黄道，所以咧就冇乜问题嘅。如果系大故事冇问题。是啲細部劇編劇嘅話咧，正常你捉個店唔好話優秀，捉個合格嘅編劇咧，都係同你執翻個自然樣嘅劇本出嚟，甚至唔使拍到120幾分鐘咁長。呢套又以佢嘅故事內容咧，係冇錯，你可以拍兩季 TV 翻，亦都可以90分鐘搞掂佢。佢嘥太多時間， 虽然有部分时间理论上在剧情冇推进嘅，就系嗰啲演出部分。即系如果你冇嗰啲边一部分，好捻大镬。剧情上你可以冇嘅，但系作品嚟讲，你系必须要存在。如果唔系，就冇任何可取之处噶啦。咁就唔系瑕不掩瑜，系瑜不掩瑕了。 佢嗰个瑕仲要系喺正粒肉嘅中间。 系，咁啊，所以成套嘢睇落去就，我又未去到睇到一套火嘅程度嘅。我睇一套火嘅作品非常之多，其实老老实实，我系呢啲嘢比较较真嘅人。呢套嘢其实反而冇咩感觉，我就系觉得好不完全燃烧啊！你讲咗个好黄道嘅故事，一个好精彩嘅演出，但点解连咁黄道嘅故事都可以抄分抄到咁嘅地步嘅咧？即系令人觉得好可惜咯， 恨铁不成钢， 少少咯，可能我真系对佢有期待比较大啦。 你问我就系我中意呢套嘢，但系同时我亦都唔中意呢套嘢。应该话我觉得佢可以又做得更加好，但系佢而家就偏偏喺呢个唔上唔落嘅位嗰度，就搞到我好 掹震， 好掹震系啦。 即系我都系类似咁嘅，所以点解话佢不完全燃烧就系因为咁，就系争紧啲嘢。即系如果佢系一套垃圾作品。 唔讲都唔使讲啦， 唔使值得讲咁耐。虽然可能有啲垃圾到爆嘅地步，我哋都会大讲特讲嘅。咁但系呢套佢其实绝对整体评价，如果你要将佢归化做一个分数，咁佢个分数其实唔算太低嘅。我谂我可以俾到60多分嘅程度嘅。你谂下佢个咁差嘅剧本之下，我都仲可以俾到60多分嘅程度啊。但系就明明即系你可以做一套90分嘅嘢出嚟，点解你搞成咁？你真系咁唔舍得请编剧？编剧100万 yen 啫。编剧成本好平嘅啫，即系你自己嘅剧本故事又唔系嗰啲惊天嘅一鬼神到嗰啲咧，唔可以俾人玷污嘅神圣不可侵犯作品，又未到咁嘅地步。而且讲动画你都唔可以咁样讲噶啦吓，本来就咁多人做嘅嘢。 唔系我有啲唔明白就系，算我咁样一个外行，我都会去谂啊，最尾嗰度可以点样剪得好啲？我系真系唔明白点解佢可仲系可以咁样直接俾佢咁样出街咯。 啊！我就当你咁嘅细田，你唔知食错乜嘢药。定系你俾人绑 Q 咗去，后面啲 QC 啊、卡卡嘢冇人出声嘅，你分镜到演出啊嗰啲嘢冇人出声嘅，即系你写剧本嗰啲，我唔知有冇人帮佢执啦，应该系冇噶啦。我系出肢体睇到佢嘢，我一夜巴过去，唔该你，我剪好佢先个彩排波。因为呢套嘢咧，其实咧，我严重怀疑你只要学一个好好地剪辑过咧，就可以好睇好多噶啦。因为你好简单咧，同我剪录紧一样噶啦，斩出力咁斩，将啲咦我嗰啲嘢，我呢而家要咦我呢啲嘢，全部剪捻晒佢。你听唔到咪冇咯，冇问题咯。因为佢个故事核心其实一个好简单、好简单、好简单嘅故事嚟啫嘛，就系执咗只癫狗嘅故事，微女与野兽系咁多啦。即系再塞少少佢之前下大作战玩过嘅元宇宙嘢，即系佢冇提过元宇宙噶，一路都系我讲嘅啫。因为我哋录音的时候就啱啱好 Facebook 改名啊，咁啊，佢本来一个可以好简单嘅故事，你亦都冇咁多时间去讲佢，咁点解你唔写得咁简单啲咧？咁啊， 你仲有咩讲？好，我要讲下呢个 CP。我唔知道大家企咩 CP 啦，我一定系企阿龙玲噶啦，唔使讲噶啦。尤其是佢中间经过跳舞嗰段之后，但我真系唔知道究竟阿导演佢系想点咯。一开始你又觉得阿玲话佢表现出佢系中意阿忍，咁好啦，跟住到条龙好啦，条龙出场啦，你又觉得佢哋阿 Bell 系咪好似入一声就好似 dip 咗糖，跟住又英雄救美又跳舞咁样，你谂住好似佢哋系啦， 有啲似嗰啲天降气抢又纯演戏。 系啦，佢又有啲似喎。 系啊，但结果又唔系喎。 好啦，咁但系跟住到咗阿慎仔同阿校花嗰度，你又见到阿玲好似想对阿忍告白。咁但系个时候，我就真系我睇第一次都唔讲，我睇第二就觉得，哇，阿忍，你见到个女仔咁样咁紧张嚟同你讲嘢嘅时候，你可唔可以唔好突然间问啲咁爆炸性嘅问题？就佢仲要系隔住条马路，咪其实隔住马路唔系问题。我唔知道究竟系因为佢隔住条马路问而所以我会反感啊，定系因为佢条问题本身就会令人会头痛呢？我唔知系边样咯。总之就系我嗰下就系忽然间，原本我对阿忍又一定好感度，系忽然间嗰个好感度，飘一声跌咗落去，更加唔好讲。好啦，咁佢哋知道阿龙俾人乜嘢啦，然后佢哋喺旧校嗰度通讯失败咗啦，阿龙唔肯接受阿玲啦，然后佢就忽然间好似家长命令式咁。你现真身啦，啊， 即系嗱，类似咁嘅情况，我又攞翻下大作战嚟比啦。当全世界绝望晒嗰阵时，阿主角下大作战嘅主角啊，系出一句，其实仲有办法嘅，即系仲要系定司令咁样托住下巴咁样讲，即系佢冇反光嗰种定司令嗰种反光，但系咁样讲，仲未完嘅，我哋仲有办法嘅，类似咁嘅说话，即系佢系用过呢个方法嘅。咁啲人就梗系问啦，有咩方法啊？诸如此类。 点解你一定要用命令式去叫佢咁样做呢？正常嘅话就係万年威夫特加，哎呀冇晒计啦，哎我有计。如果系电视剧嘅话就係、是、但係呢个方法就好危险，呢啲废话讲一句一句啦。咁、如果你想简洁啲咁话啦。咁跟住你就啊你现身身啦，佢一定会俾你吸引咗上嚟嘅，类似乜嘢啦。咁冇咁突啦，即係呢个。 佢系好突兀，好命令式，然后就话你知㗎，眼镜妹佢就话唔得啊，你唔好啊，你唱唔到㗎，你咁样我哋之前嗰啲全部全功尽废㗎啦。跟住佢又好完全系充满自信咁样，你唱到嘅，你系咪唱到？你唱到㗎嘛。我心谂你系咪成日偷偷地跟踪佢呢，听佢喺即系可能佢自己喺度唱歌嗰啲啊。我真系有呢个諗法系咪咁样呢？ 唔系咁作为一个幼唇演呢，佢知道对方唱唔到歌应该都系好合理嘅。真系合理呀，唔系汽车维修员嗰种合理，系真系合理嘅。但系其实冇人讲得准佢现真身之后会唔会，因为佢入面呢系佢入面故事讲啊，虽然我觉得唔合理嘅。因为虚拟角色嘅关系令佢可以喺入面唱歌。咁到底会唔会因为佢现咗真身之后又变返唱唔到歌呢？喺嗰个设定之下係有机会嘅。因为你係讲緊因为虚拟角色㗎嘛。咁然后结果就係一个虚拟的灵，佢係入咗世界入面，所以嗰个依然係虚拟㗎，係唱到歌嘅。最终表现咗俾你睇啦。咁佢入面都有少少就係、是、其实佢嗰下都要克服啲嘢嘅。即係到底係克服唱歌嗰下啦，定係克服佢个心理障碍原本令到佢唱唔到歌嗰、那个。唔肯定。但总之佢系克服咗嘅嘢，最终成功。咁佢觉得啊，我对我幼唇演好有信心，佢一定唱得到嘅，我仲可以接受嘅。但系 佢嗰个语气同埋佢嗰个态度，我系真系接受唔到咯。即系佢唔系嗰种啊，我相信你得嘅。佢唔系，而佢仲要加把嘴话，阿龙都现咗真身咯，你咁样匿喺阿 Bell 之下，人哋点解要信你？哇，唔系咁讲嘢噶嘛。如果你真系话青梅竹马，如果你话真系好似阿校花话斋，你好似佢阿妈咁嘅。咁点解你仲要用呢咁样嘅方式？咁你应该知道佢系乜嘢性格？点解你仲要用咁嘅方式嚟同佢讲嘢呢？ 可能系佢觉得佢咁样强势，因为佢其实呢相对对面讲嘅嘢，其实一路由前到后多啦，都系好强势嘅。就系调翻转，因为对方斯斯缩缩，所以你本人好强势，可以令佢安定起嚟。你姑且当成一种逻辑啦，即系佢系咪咁样谂，我唔肯定。但系总之呢度入边可以咁样讲得通嘅。但系佢呢句嘢，我又可以吐槽嘅。对方嘅所谓现更新数埋咪就係你加埋唔到十个，你围内嗰十个人睇到咋嘛。你而家要喺几亿人面前去现真身喎。两回事嚟呀大佬。即係我从来冇喺网络上面散播过，唔好话散播啊，上传过任何我自己本人相片，唔使玩啦，我唔会有嘅。但係我亦都系会俾人见到我样㗎喎。我去讲讲座嗰阵时全世界见到我样㗎，但入面所谓嘅全世界几人咋嘛。即系呢个系两回事嚟噶，对方咁样俾你十几个人见到，同你主动向全世界端亿计嘅人睇到系两回事啊，大佬，你唔可以作为一个理由去说服对方，除咗强词夺理之外，即当然啦，可能系话佢咁样强词夺理，然后夹到对方唔识搏啦吓，因为阿靓妹冇乜脑，谂到咁样去搏佢，或者当下俾佢气势窒住咗，我唔 care 啊。咁我睇下对我嚟讲啦，睇睇佢哋查 CP 啦，我好少俾人 fit 得咁唔爽嘅，即系。一开始睇死你都同有唇演噶啦吓，咁你两个互相眉来眼去，即系开始就好系咁使，佢同我求过婚啊之如此类，即系算你唔系真系男女之外，你都对方有好感啦。咁对面就好明显系 冧你啦， 咁啊跟住告白咁啊两场相悦，如果系正常嘅青梅竹马戏好咁样啦，如果系嗰啲天降系抢嘅都算啦。跟住中间又谂，啊佢唔系，咁该唔系件蛙艇男啊？佢喺河边嗰阵啊，我又谂过，佢唔系发展成咁样啊？因为佢入边阿校花话要告白嗰阵时，佢以为系同阿忍告白噶嘛？ 系啊， 嗰阵时佢好似系想主动退出咁嘅样啊嘛？ 系啊，我都有谂过呢个问题。 系啊，会唔会系话咁样啦？但系喂，大佬，因为佢一开始咁特登去酸过去，话佢蛙艇部点样搞怪嗰类嘢。作为一个正常嘅配角系唔需要咁样做㗎嘛，会唔会系咩啦，虽然可能而家諗返就係、是、其实可能系讽刺嚟特登 fit 你，虽然我理解唔到点解要特登 fit 我啦。 你讲佢一开始嗰度嘛、 啊、 其实佢都有酸一酸啊校花望一望跟住又拧住面，佢都有呢一样㗎嘛，其实佢都有想暗示啊校花其实冧嘅系啊蛙艇仔嘛。 哇有啲勉强喎、啊、大佬。 系啊几勉强㗎，但呢套勉强嘅地方都唔止呢一度啦。 咁啊，跟住佢哋两个喺车站入边个告白墙边啦，咁啊就话唔系，咁、哎、应该就系你两个啦。咁后屘又啊，佢翻到嚟嗰时候就同佢讲，啊，我放我第一心头大石，我即系吓，原来你都系照顾者嚟噶，即系一开始你讲到好似系你冧佢系男女之外啊嘛， 哦，唔系，佢嗰度佢都有意思，就系、是、话、哎，我唔需要再扮演呢个照顾者啦，我可以同你平起平坐，你都可以睇成就系，诶、哎，我可以沟你啦，我唔使做你阿妈啦，我可以做你嘅青梅竹马沟你啦，你都可以咁样睇嘅。 诶、有呢个脑补成分有点而多啊，甚至你讲之前我都谂唔到呢个可能性啊。OK， 即系佢哋两个咧就变成最主要问题就并不在于呢部分，因为如果系天降系抢青梅竹马，最紧要系乜嘢啊？你青梅竹马要挣扎噶嘛，俾啲挣扎啊！冇噶、啊， 冇不挣冇挣扎嘅，边有挣扎啫？佢觉得佢自己食定噶嘛， 即系 跌硬噶嘛。 喂，你搞清楚啊！如果你系话冇子恋嘅，咁都算啦。一个高中生同一个应该系国中啊，十 中二， 系唔系话佢中二病啊？系佢真系中学二年级， 佢系中学二年级 咪 有啊，有讲过噶。 啊， 我唔记得边段啦，总之佢电影有提过噶啦。 总之差几年系冇错，一般会只有接受男大女小嘅年龄啊，讲紧。但系调翻转都唔系好得啊，姐，你唔系差十几年嗰只啊嘛，即系你唔系嗰啲生肖生一轮嗰啲啊嘛，你差几年啫嘛，点解冇可能啫？呢、这个入边冇可能话佢两个最后散咧，又系作者说你要算，作者话要拆散佢，又作者拆散佢。 唔系，其实我好期待阿慧佢大个之后去反攻嘅，我好期待噶。 即系嗱，如果个 ending 再去一 shot， 再过咗几年之后，即系可能系佢高中，即使有啲似秒速咁样，秒速拉屎嗰度啊，咁。佢后面一塔回马枪过去，嘿，我又觉得 OK， 我可以接受。即系你既然系天降气拆星梅竹马，你等我听嚟做把死啲有啲价值啊，大佬冇，即系真系好玩激气啊！呢啲嘢真系你讲 CP 啊，真系，唉，真系我你以一个恋爱为主轴嘅故事，应该系咁啦。 你结果两边都系唔上唔落，唔知佢做乜？ 你个恋爱故事搞成咁嘅款，我已经唔系讲嗰啲咧，有部分人系好批评阿新爱成嗰啲一厢情愿、男性幻想嗰啲嘢，我已经唔同你讲呢部分。我亦都系撇除嗰啲咩过期少女漫嗰啲一见倾城嘢。OK， 我呢啲我都倾佢。就算系话作者说了算，你都要表现俾我睇噶。即系你话作者话最后最终个 CP 系点样，你都要话我听噶。冇一个冇恋爱故事的恋爱故事，即系咩？即是烂啲都冇烂嘢，即什么都没有。即所以点解啲人话你个剧情可以唔捻理，就系讲紧一个恋爱故事冇恋爱。 哦，咁或者其实佢只系去想写阿玲嘅成长故事咯。 即系而家整理咗就系一个，其实佢唔系一个恋爱故事，佢个咩什么恋爱戏剧系困鸠你嘅啫，系执癫狗故事，系一个少女执癫狗嘅故事。咁、啊、某程度都几靓女野兽嘅。即系大家都知道啦，石田守即系呢啲 守控啊， 啊啲守控部分 啊，咁同埋我都讲啦，佢啲正太真系几好食嘅，几香。 我接受唔到啲咁嘅癫狗式正太，老实讲，如果系未来咩未来嗰只咧，我可以接受嘅，当然唔系萌嗰只接受啦吓。OK， 我觉得双子我都觉得几香嘅。如果你问我嘅话，不过可能男女又或者即系每个人口味唔同啦。但系你问我咧，阿芝佢其实佢第一次出嚟讲阿龙话佢英雄，跟住就。再出現就係佢爸爸同佢兩兄弟嘅訪問，其實我嗰陣時我已經第一眼已經即係，咦個僆仔幾香喎，我已經係咁樣噶啦，係、 嗯、 啦，即係呢啲可能真係個人喜好啦，我只可以講。 佢嘅演出太少，我好難做到啲咩評價，因為佢細路嘅演出好少嘅啫嘛， 嗯， 中間嗰龍全部都係阿哥嗰啲嘢咁啊， 嗯， 普望太少，我不予置評咁樣。即係嗱冇錯，我哋基本上我哋講咗個幾鐘，絕大部分成日都係鬧佢嘅。但是的确要再重申一次，一开始有提过㗎啦，佢入面嘅歌係真係好听，係直情係去到惊为天人程度，甚至可以某程度可以咁样自我说服，就係佢一切嘢係为咗将时间留返俾佢唱歌，我係可以接受。虽然我如果咁样我就会有个忍唔住要问嘅问题，咁呢一开始淨係唱歌算啦，即係有劇情係 MV 就算啦，即使而家可能都有人都会咁样去理解佢啦。真系都几耐冇听过一个会唱动画歌，啊当然佢唔系真系动画歌手嚟嘅，但系会唱动画歌嘅歌手咁 其实呢套都你唔可以话系动画，我其实应该讲系电影啊，即系只不过用动画做媒介嘅电影啊。 咁、 啊、 有佢会有因为呢个媒介分别会有分别嘅，因为咧抄咗少少啦，近年系好多呢咁嘅重点在放晒喺 MV 入边嘅动画电影，即系包括呢个打上花火，包括呢、這个其实你边位都系嘅。包括天气之子，包括呢度龙与醉班公主都好，都会俾人咁样讲嘅。但系咧，其实前面几套啱啱噏过名嗰啲，有煲有扁，通常都系煲大于扁嘅，甚至有啲系踩到踩剧情，踩到一文不值都好啦。包括未来你未来都好，其实我全部都其实 buy 嘅，唔只系话接受咁简单，我系中意嘅。但系唯独呢一套，我顶佢唔信。 唔系唔鍾意咁简单，系顶佢唔肯信。所以希望唔好再即係老实讲啊，呢啲睇 MV 嘅嘢呢少少就唔错嘅，你一多呢我真係觉得有啲滞囉。咁啊嗱，因为细田守呢就好收视嘅，有名叫啦细田守㗎嘛，咁啊下一次呢我估计应该係2024年嘅事嚟啦，佢要翻案啦，要成都系2024年嘅事。咁啊唔该佢嗱，而家仲有时间嘅，如果系根据佢嘅规划呢，应该呢一刻系做緊呢个前期筹备嘅啫。甚至是未开始他的新企划的。麻烦你好地地，你找个合格的编剧拍来，你找个似人样的编剧，我不介意你写大桥，你这些大桥这么老土其实没什么所谓的。你找个似样少少的编剧跟你执桥了他，同埋不要不给他改你剧本。有这样的原作者的嘛？ 有好多。 即是这里不准剪，那里不准剪。那当然在我入面心入面最理想的，除了之前合作了的奥智佐道子之外，其实我心入面有好多名单是足以升任这个位置，因为其实难度不高。那我不用逐个做数，因为你只要做一个合理的编排，在合理时间里面讲合理的故事就足够了。这个能力程度是不需要苍田英知这些可以将一个长捻到爆的剧本塞在要求限制之下，不需要去到这个地步。你至少一个合格的剧本就已经 OK 了。啊，只不过这个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是有最终的这个结论，就是你真的不要自己写剧本。不是不给你写剧本，你唔好自己写剧本。 咁似阿波算得好，其实好多导演都系有呢个问题 嘅。咁人无完人，咁你作为一个导演嘅技术优秀的话，咁你编剧会差一啲，咁好正常，即系你当 online game 咁配点咁解啫嘛。点晒落去演出啊技法嗰啲嘢度，咁你编剧咪差啲咯。即系当然有两者都劲嘅人。咁啊，即系点啊？大家都系咁样讲噶啦。好啦，咁我哋都讲咗好耐啦，咁啊都踩够噶啦。咁啊，最后再补充翻就系、是、入唔入场啦。入咯，你真系想听好听嘅歌，诸如此类嘅嘢，你咪入咯。如果你嗰啲会俾啲冇脑剧情激死嗰啲咧，食定个亚丸先去咯。我真系觉得有少少头痛，老实讲，睇完之后，物理上即系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就到此为止，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 拜。